沧桑，后世逼风光，万里千山路路接壤，为着老去的角度，为着事实的真相，为着浩瀚的岁月，为着欲望与理想。迷信的村庄，神秘的中央，还有昨天的战场，皇帝的新衣，热血的英枪，谁却甘心留恋哀伤？为着老去的国度，为着事实的真相，为着浩瀚的岁月，为着欲望与理想，骄阳梦着已到。哪里哪天不再听到在呼号的人，蒙着眼睛再见往昔景仰的那样一道疤痕，留在地壳头上。还有显赫的歌唱，谁也冲不开，谁也抛不低，谁要一生流离浪荡？为着老去的角度，为着事实的真相，为着浩瀚的岁月，为着欲望与理想，骄阳梦着已到。哪里哪天不再听在呼号的人，蒙着眼睛再见往昔景仰的那样一道疤痕，留在地壳头上。 Oh,